说实话，任小苏很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这件事情对任何一名士兵来说都很不公平。 少帅，是不是觉得心有不忍？ 任小素看了 P5092 一眼。 是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你记得那个火车的小故事吗？一边轨道是十个人，另一边轨道上是数十万人。原本这火车是要撞向数十万人的，而扳道叉就在你手里，你会如何选择？ 不对，这个比喻不对。这十个人没有做错过什么，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站在另一个路口上的。然而现在只因为他们是军人，所以就要牺牲他们，就要让他们主动站在另一个岔路上，用自己的命去换其他人的命。 对，就因为他是军人，我们每一个军人都做好了为数十万平民牺牲的准备。 我还有其他办法。 没关系的，少帅，你如果不忍心的话，我来跟他们说。 我来说。 当十名士兵来到任小素面前时，任小素打量着一个个士兵的面孔，所有人都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他们都知道少帅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做。 你们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赵婉坤40岁。 蒋菲菲31岁。张浩31岁。 刘代旭25岁。 辛根凡23岁。 陈方伟24岁。 徐鹏龙21岁。 王福军21岁。 戴靖凯26岁。 唐博英28岁。 这十名西北军军人，最大的40岁，最小的21岁。任小素沉默着，在思考如何开口，反倒是赵万坤笑了笑说道： 少帅，没事，你说吧，我们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们是自愿来的。 其实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在 P5092 询问他们是不是独生子的时候就知道了。 少帅，P5 长官已经跟我们说过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愿意留在这里等待所有人通过庙之门后关闭它。其实相比那些需要去和敌人作战的战友们来说，我们已经够幸福了，他们才是最危险的。 任小素愣了一下。 我会在前线陪你们到最后一刻，然后用蒸汽列车带你们离开。 这就是任小素的办法。或许 P5092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已经习惯了牺牲，习惯了身边一个又一个生命为理想而死，但他还是难以习惯，所以他会和这些士兵一起等到最后一刻。 开始吧，只需要拿着发给你们的石头滴下血液，然后在我身后这面墙上顺时针旋转十圈，密钥之门就打开了。144号壁垒的人选：赵万坤、蒋菲菲、张浩。 总共4座壁垒的居民需要撤离，所以十名士兵平均分配到各个壁垒，每座壁垒2到3人。至于他们能不能将密钥之门开到178要塞，谁也不知道。 少帅，万一我们打开的门并不在178要塞怎么办？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这本就是无法确定的事情，它可能开在你身边，也可能开在你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连我都是在赌，所以就算你们失败了，也没有人会责怪你们。放心，我之后还会找其他人来试的，你们只是第一批。 第一个赵万坤，当他滴血旋转十圈后，墙壁上的一圈波纹涟漪荡漾开来。他一脚踏入密钥之门，下一秒他失望地返回144号壁垒。 少帅，这门的背后是一片雪山，温度可能-10多度啊。 任小素帮他把肩膀上的血沫拍掉。 没关系，回去休息吧。 赵万坤低头向屋外走去，任小素觉得他神情有些不对，便悄然跟在他身后。就在赵万坤刚刚出门的刹那，这位老兵竟突然拔出自己腰间的配枪，想要开枪自杀。幸好任小素发现的及时，一脚 将赵万坤的配枪踹掉。 你想干什么？ 少帅， P5092 长官给我们说了，这密钥之门只能开启一次，如果开启的宿主还活着，谁也没法再开第二次。所以少帅，你就别骗我们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任小素的胸口顿时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有些气闷。他几分钟之前说会再找人来试密钥之门，不过是想安慰这些人。这么说本就是担心这些人做出傻事，结果 P5092 竟然把事情想在了他前面，暗示这些士兵如果没能把门开在178要塞就直接自杀。 P5092 这么做就是要用人命来不断试错，直到十枚真实之眼对应的密钥之门全部开在178要塞。这样一来，每个壁垒二三扇密钥之门，撤离计划便会提高很多效率。或许只需要十天的时间，整个壁垒的居民就全部撤退到178要塞了。任小素拖着赵万坤去找到 P5092。 是你暗示他们自杀的？ P5092 看了一眼赵万坤。 没错。 就因为这样做是最正确的选择？ 是的，密钥之门太不稳定了，而且少帅，平民们根本无法做到几秒就通过一个人，他们不是第六野战士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会出现拥挤，门的对面也会出现拥挤，第一批通过的人是小孩、老人、妇女，你高估了他们的通过速度，尤其是老人。一扇可供两人通过的密钥之门，三天时间大概能够通过十到十五万人，如果只有一扇可供一人通过的密钥之门呢，那就更少了。144号壁垒人数足足有110万，一扇密钥之门根本来不及撤退，这些平民落在人工智能手里，它将对后方阵线造成多大威胁，到时候又要死多少士兵。 任小素默默地听着，其实他很清楚 P5092 所做的就是当下的最优解，不考虑人性，不考虑感情，不考虑道义，不断用人命试错，然后开启十扇密钥之门，这确实是最高效的计划。 少帅，我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的良心背上谴责，你就只当不知道这件事情，全由我一个人来背负就好了，反正我比较冷血。 任小素冷冷地看了 P5092 一眼。 问题是你没有你嘴上说的那么冷血，你觉得我意气用事也好，觉得我不够成熟也好，但西北军从来都不需要这样的牺牲，如果真的要死，那就死在一起。 说完，任小素交代王运派人看好那些开启密钥之门失败的士兵，然后回到开启密钥之门的屋子。 少帅也知道你是为了西北好，他理解的，只不过这不是他的做事风格而已。 我明白，这就是领袖之所以可以成为领袖的原因，而我只能做一个指挥官。 最终144号壁垒这边试了三次，也只开启了一扇仅容一人通过的密钥之门。其他士兵坐上了车子，携带他们各自的真实之眼开赴其他壁垒。傍晚的时候，任小素再次找到 P5092。 我很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真的足够冷血，那在守护火种长城的时候，有士兵牺牲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一个人在帐篷中独坐到天亮了。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决定，记得提前告诉我，西北是大家的西北，不需要你一个人来背负什么。 P5092 默默地看着任小素很久。 但战争总需要牺牲，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你是对的，但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对与错，还有我们本心的选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143号 144号、145号、146号壁垒在当天同时响起了警报声。各个壁垒的播音员在广播中宣布了撤退的决定。官方并没有隐瞒战况，坦然承认大家必须向后撤退到有利地形，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一时间，四座壁垒一片哗然。原本西北军已经做好了维持秩序的打算，但想象中的混乱并没有发生。144号壁垒里已经戒严了，张小满带领着一支满编步兵旅在壁垒里各个重要街道设置关卡，以此来保证撤退时的秩序。他的任务就是让平民不受伤害，以防有人趁乱作恶。在此之前，大家还会在会议室里讨论撤离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需要做怎样的应急预案。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任小素。毕竟放眼整个壁垒联盟，能被称作壁垒毁灭者的人也就任小素一个。细数任小素的经历，这壁垒联盟里 90% 壁垒破灭他都经历过。113号壁垒地震后被实验体人面虫袭击毁灭，李氏壁垒被李神坛实验体袭击毁灭，杨氏壁垒被李氏纳米战士袭击近乎毁灭，周氏74号壁垒遭遇实验体围城后经庆氏核弹爆破毁灭，61号壁垒遭遇爬墙虎之灾毁灭，火种壁垒、孔氏壁垒，连巫师国度城池都无法例外。似乎任小素不是在毁灭壁垒，就是在毁灭壁垒的路上，即便这一切毁灭的起因都跟他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当这一系列数据全部汇总到一起的时候，会议室内众人便全都希望任小素可以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讲在撤离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虽然145、144、146、143号壁垒还没有毁灭，但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面对不可抗力，原本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任小素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心里不由叹息。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玩味的话题，他自己宁愿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 撤离路上如果秩序崩坏，那么各位能够想象到的一切罪恶都会发生，人与人之间不会再有任何信任可言。但这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每个人都像是溺水者，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大家开始冲进壁垒里的商店或者其他人的家中，以粗鲁野蛮的方式来掠夺别人的财产，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筹码。小孩、女性、老人在逃亡路上的时候会成为最弱势群体，一些男性开始重新尝试着掌握最原始的权利，支配生产资料，支配每个人自由，食物和药品成了最稀缺的资源，货币的价值被不断贬值。如果是处于饥饿状态，那么可能一口吃的就会闹出人命。人们开始咒骂当权者，因为这是当权者造成的后果。不过很快他们就不骂了，因为他们的心思全在逃亡上面，再也没有心思去管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事实上，任小素在逃亡路上一直没有亲身经历过人世间最惨痛的事情，因为他有实力。但大多数人可没他这么幸运，有时候逃亡的队伍歇脚之后再次启程，原本的营地就会留下一些尸体，没人关心他们是如何死去的，可能是被抢劫了，也可能是被侵犯，一切都有可能。 战争当前，我们当然没法花费更多的精力来为平民保驾护航，但是必要的补给还是能提供，只要大家还能吃上一口东西，境况就不会令人绝望，铤而走险的人也就少了。 所以这撤离路上的重中之重就是食物。周莹雪曾经随手种下大片土豆、冬瓜、南瓜田地，成为了这次撤离的关键。这些经由大丫鬟种下的农作物高产到让人难以置信。王月熙当初为了保护壁垒内的经济生态，一直不愿意将这批农作物大规模投向市场，他甚至还为此与周莹雪吵了一架。而现在乱世当前，他们的作用便发挥出来了。 虽然这些食物品种比较少，但这个时候能饿不死就差不多了，没人会讲究这么多。大批的物资被运往壁垒西边的闸门处，还有一些则被运往西北，用来建立荒野上的救济站。救济站的设置大概每80公里一处，正常难民逃离速度来看，一般情况下一天能够行进60公里。这样设置救济站足以确保难民不会在路上活活饿死。当壁垒各个角落的广播声响起后，张小满所带的步兵旅立刻提高警惕。只不过让他们意外的是，这144号壁垒里的居民在得知要撤退后，第一反应不是恐慌，而是沉默与好奇。沉默中，一辆辆军用卡车、物资车在朝西方驶离，确实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气氛。不知道何处，有玻璃破碎的声音响了起来。几个年轻人站在人流量小一些的街道上，他们竟是在听到广播后便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找到了一家卖烟酒的杂货铺，想要趁乱洗劫店铺。在他们看来，这块砖头就像是一个信号，只要砸出去，那些壁垒里将会立马混乱起来，到时候谁也没空来管他们了。一年多前，宗室壁垒破灭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事情，如今他们也算是驾轻就熟。然而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他们这才刚把砖头扔出去，却发现周围的居民正对他们冷眼旁观。没有人跟上，一块砸碎了橱窗的玻璃，可在破碎声中，气氛却越发的诡异与寂静。他们的气势一点点弱了下来，然后一个个像是做错的孩子一样准备逃跑。 哎，那谁，你不是街口老李家的孩子吗？赶紧滚蛋回家，不然看你爹怎么收拾你。 话音刚落，那几个砸车玻璃的年轻人就跑没影了。一场闹剧还没开始就匆匆结束。有人开始找步兵旅士兵询问， 这广播不是什么恶作剧吧？敌人是谁啊？咱西北军这么厉害，还有打不过的敌人吗？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这话给许多士兵都问愣住了，他们都已经知道是怎样的敌人要来，而且很清楚西北军很难与之抗衡。但平民们不这么想，通讯中断，就连各个报社都不知道中原发生了什么。老百姓们只觉得在西北筑城，少帅带着第六野战师连巫师国度都灭了。这些天酒馆里讲故事的说书人天天都在说西北军有多厉害，所以大家都觉得西北军就是最厉害的，怎么还会被逼着撤退呢？ 敌人很厉害。 自信点，大家都相信你们能赢。 我们在这个平原地形真的打不过。 真的吗？我不信。 我们这是战略撤退，这里马上就要变成主战场了，你们留在这里会遭到战火波及的。 战略撤退啊，我懂战略，那我们这就撤退。 步兵旅的士兵们费了好多功夫，那些围着等待解释的平民们才回家收拾东西。以王月熙为首的壁垒行政人员比较急，他们开始不断地通过广播催促大家撤离，并将一些可解释的疑问在广播中告知大家，例如要轻装减行，例如怎样跟随大部队，例如怎样寻找补给救助点，例如要尽快出发，例如带小孩子的女性老人可以前往第六野战师在壁垒里的军事管制区接受统一安排撤离。壁垒西闸门的流民集镇已经腾出了大片空地，所有从此经过向西撤离的居民都将可以领到一份煮好的土豆。张小满来巡视这里的时候，原本以为这里会非常杂乱，甚至可能会出现难民哄抢食物的情况，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撤离的平民一个个全都在有序地排队领救济粮，然后跟随撤离的大部队朝西北方向走去。一开始张小满还觉得自己安排得不错，这么快控制住了情况，晚上就可以去找少帅邀功去了呀。面对荷枪实弹的步兵旅，哪个敢这个时候 给西北军添乱呢。然而渐渐的，他发现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试图插队的人，还没等步兵旅士兵去抓出来，就被其他平民给骂出了队伍，只能老老实实到后面排队。还有一些领取一次又躲到队伍后面，想要再骗一份救济粮的人，也被其他平民给指认出来，并赶出了队伍。还有些难民压根就没有去领食物。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张小满有些疑惑地拦下一位没领食物的大神。 阿姨，你咋不去领食物啊？是不是我手下的士兵态度不好，或者不给你发放食物啊？ 哎呀，不是说80公里以外就有另一个补给点了吗？我家还存了不少粮食呢，不至于连80公里都撑不到。我家邻居那小伙子说，你们还得留下来跟敌人打仗，而且粮食还不一定够，我这心想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着，大神打开自己背着的布包，里面竟然还有炸好的油饼子。 你吃不吃啊？ 还没等张小满拒绝呢，大婶就往张小满手里塞了一块油饼。张小满纳闷了，这怎么跟少帅说的不太一样呢？不光是张小满纳闷，事实上任小素也有些纳闷。他与杨小锦一起走在街道上，可以往逃亡过程中所见到的那些景象都还未在144号壁垒发生。不过任小素很快就想明白了， 战乱并未真的波及这里，所以144号壁垒的居民并没有我曾见过的慌乱。有了救济站和信息适当透明这两件事，他们也并没有切实地感受到饥饿与恐惧，所以这里还能保持着一些理性。 也是大家能够信任西北军吧。 哎，真到了极端状况里，信任又值什么呢？在我还不是超凡者的时候，我也感受过那种恐惧，连睡觉都需要别人来守夜，跟陌生人又谈何信任。希望西北不要变成那样，在真正的灾难来到之前，我们只能尽力将现状维持好。 也不用这么谦虚，这其中也有你王月熙富贵叔他们的功劳。 任小素再次摇头，却没有继续争辩。他很少相信人性，因为他见过太多没有人性的事情了。所以任小素觉得，如今难民们没有闹到最凶的那一步，大概是还没有弄清楚大家要面临什么情况。这时候，任小素竟看到一位老大爷坐在自家门口的小马扎上，正平静地望着壁垒居民们撤退。任小素走过去好奇道， 大爷，您没听到广播吗？5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赶紧去安宁东路的军事管制区集合，那边会安排您统一撤退。 那大爷看了任小素一眼， 不去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赶紧离开吧，不用管我。 这位大爷似乎并不知晓任小素的身份。 您不走吗？为什么？是因为在这里住久了不想离开？难道你不知道敌人来了吗？西北军打不过他们的，留在这里只能等死，或者面对比死亡更加难以接受的情况。 任小素有时候在想，那些被灵控制的人是否还有自己的知觉？或许他们还能看到，还能听到，有嗅觉，也有味觉。但就在这五感俱在的情况下，还得被迫吃下昆虫与动物残肢来补充蛋白质，生吞动物内脏来补充脂肪，这是何等的恐怖与残忍。大爷坐在小马扎上，抬头对任小素笑道， 我听隔壁小伙子说了，说敌人要来，西北军要战略转移，我也不是留恋这里，虽然住了一辈子，但也想看看西北军战胜敌人后的太平盛世，只是我这一条腿是瘸的，走不动路了，走不到178要塞去的。 广播里说的不够清楚吗？您这种55岁的老人根本不用走那么远， 自然会有人给你安排好的。 我知道西北军心肠好，把带孩子的女人和老人聚集在一起，估计啊是想用车辆一起运送，但一个壁垒这么多人，西北军哪能忙得过来呀？我这把老骨头就不去给他们添麻烦了。 任小素有些无奈，广播里虽然说了统一安排撤离，却没提密钥之门的事情。一方面是不好解释密钥之门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是解释这个也多余。寻常居民听到老弱妇孺统一安排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结果这位大爷却是不想给西北军添麻烦，所以干脆不去军分去报道了。 为什么呢？有人帮您不是挺好的吗？ 我年轻的时候这里还是宗室说了算，那时候大家呀其实并没觉得有多么辛苦，反正就是财团给你一口饭吃，你就凑合着吃一口，别讲究这么多。大家虽然都知道日子很苦，但也能忍受，还以为全世界所有人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大家老传说178要塞那边的日子过得好，但大家也没概念，因为也没有去亲眼看过，只觉得是传说。后来呀，178要塞的西北军来了，壁垒里的气氛终于开始活跃了起来，大家敢大声说话了，漂亮闺女也敢打扮自己上街了，见到士兵啊也不用害怕了。若是放到以前，家里有漂亮姑娘都剪了短发当男孩子养，都不敢让宗室的人看见。这时候大家才明白，原来自己以前呢都活在阴暗的沟沟里，现在太阳才要刚刚照进来。 既然好日子刚刚开始，那就更应该活得久一些了。 你是年轻人不懂的，得是什么样的敌人才能逼得西北军都撤退了？肯定是很可怕的敌人，他们打不过的敌人，对不对？西北军来144号壁垒以后，又是给大家减税，又是搞行政服务中心，西北军少帅来了以后还给大家弄粮食，给大家分田地，带着大家兴修水利。到了这危难的时候，若是换了宗室，那些当地的兵早就跑了，结果西北军没丢下大家撤退，反而是又建救济站，又帮助老弱妇孺。可我知道他们怕是连自己都顾不上了，还想着我们呢。大难临头的时候，人家心里还念着你，但你自己不能不知趣。我这么大年纪了，死了算什么呀？得让那些西北军的士兵多活下来几个，咱西北才能赢啊。西北军赢了，这土地上往后的子孙才能不用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活在阴沟沟里。 如果他不知道这世界本该是什么样子，他其实活在宗室的统治之下也没什么，反正从出生开始就是这么个活法，横竖都能活下去。可他已经见过西北这短暂的太平盛世了，便再也无法忍受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甚至不想让这片土地上以后活着的人也经历那一切。在大爷看来，保存西北军的力量远比他这把老骨头活下去更加重要。任小素沉默了许久，他挥手找来临街的两名步兵旅士兵， 把这个大爷给我架到军事管制区去。 这两名士兵当然认得任小素，立马二话不说架起大爷就走。144号壁垒里少帅说的话那就是圣旨啊。大爷被离地架着走了十多米，整个人都懵了。 你们放开我，我不走，你们带别人走。 大爷，您就别为难我们了，少帅发话了，您今天就是叫破喉咙也得去军事管制区跟其他人一起撤离。 啊，你说刚刚那小伙子是谁？ 合着您跟少帅唠了半天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老大爷彻底愣住了。任小素站在胡同里打量着这座壁垒， 但愿时间足够所有人撤离吧。 所有人都希望林控制的人潮能够再慢一点，这样大家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对策，还有足够的时间撤离。可是在人工智能面前，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的。就像是任小素去中原救罗兰一样，林精确地计算了时间，确保他无法及时赶到那里。而林计算这一切，事实上只需要一瞬。之前零的计算全都以服务器机组为硬件基础，而现在却依靠上千万个人类大脑。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能有多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银杏山半山腰的庄园里，已经回到庆氏的罗兰坐在庆镇旁边。 哎呀，要我说呀，人工智能会不会也没有咱们想象那么强大？你看我平时连两位数的乘法都算不好，他要是控制了我这种人，岂不是坑了自己啊？毕竟他就算控制再多人，可如果有 99% 的人脑子并不是那么好使，他也白搭呀。 哎，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然而事实上是，人类大脑的潜能在这一刻被低估了。人类没法做出的大量数学运算，完全是人类自己不行，没能将大脑运用好，而不是大脑本身不行。大脑内有大约140亿个神经元胞体，各司其职。一个正常人平均每天能够记录8600万条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人类闻到的气味，看见的光影，触摸到的物体，是由数不清的信息要素来构成的。而人类大脑需要将这一切汇总整理，形成逻辑。这个世界给人类的信息要素，远要比两位数乘法复杂得多。人类在使用服务器和电脑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内存过载、处理精度不足等情况，甚至系统直接分分钟崩溃。但人类很少会因为这种事情崩溃。遇到极度恐惧与惊吓，人类大脑会直接下达晕厥的指令来进行缓解。但晕厥之后，人类的身体机能依然能保持着相对正常的状态，维持着生命所需。人类也会出现精神类疾病，但人类出现不可逆的精神类疾病的概率，比一台机器的系统出现崩溃蓝屏的概率少太多了。所以当着拥有强大潜力的人类大脑成为服务器基底之后，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非但没有漏洞百出，而是更加强大了。可是早先便对纳米机器人有过研究的庆诊也在想，如果按照罗兰所说，被控制的人类已经成为零的服务器载体，那么这一个个服务器之间该如何连接呢？虽然零掌控着如今整个中原的通讯权，掌握着壁垒联盟里已知的所有卫星，可卫星可没有想象中那么靠谱，而且卫星本身也无法承载上千万服务器的信息交互。 那会不会在这些人潮之中还有移动式的服务器负责将所有纳米机器人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将这种东西摧毁，它是不是就没法控制那么多人了？ 不知道，而且也没办法知道。保守估计，这次被人工智能控制的人数在1800万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你应该也很清楚。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找这种大海捞针的机会。真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可能赌上现在整个西南西北的力量，也只能面对失败。又或许，他正在等待着我们这么做。所以，还是继续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来吧。 有几成胜算？ 三成。 轻易之前问你，你说只有一成啊？我怎么感觉现在情况更糟糕了？你胜算反而在提高？ 庆枕看了罗兰一眼，他坐在银杏庄园的大厅黑色湖面上说道： 老三不能白死，我必须让他的付出有对应的价值和意义。 说话间，庆枕将自己面前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收到了木桶之中。此时谈论棋局已经不会有任何帮助了， 他要下的棋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一手。 青衣在前线能应付吗？要不然我跟许蛮也赶过去吧。 不用，你们两个跟我走。 111号壁垒的前方是庆氏构筑的三山防线，每条山脉都是一个防御支撑点，守望相助，彻底封锁人潮西进的道路。在三山防线更西则是十多座前哨基地，那里被庆氏部队称为月球的背面。有人说地月旋转系统是长期演变而来，最终趋于一种平衡。事实上没人能够真正的解释清楚为什么月球永远只有一面对准地球，而人类如果不动用科技手段则永远无法看到它背面到底是什么模样。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27.32166 天，在这 27.32166 天里，它从弦月到满月，再从满月变成弦月。然而庆氏之所以将那一座座前哨基地称之为月球背面，只因为那里是被遗弃的地方，连同被遗弃的人也知道自己被遗弃了。他们余生只剩下两件事情，当敌人抵达前进基地的时候向后方报告，然后拿起自己的武器。西南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上，七八座木板屋被简易地搭建起来，就在这些木板屋里住着120名士兵，这是庆氏一个连的编制。木屋交错着，彼此之间还有狭小的通道。木屋外围有简单的沙袋防御工事，正有四名士兵进行警戒，就算刮风下雨他们也一样得坚守在这些岗位上。而最大的一座木屋门上被人刻上了一行小字，欢迎来到月球背面。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调侃，也是人类在苦难面前最擅长的幽默感。此时其余没有轮值的前哨基地士兵们正各自窝在木屋子里面睡觉或是看报纸杂志，只剩下连长通讯员守在无线电通讯电台旁边，还有几拨人则聚在一起打着扑克赌注是烟。大家看起来都还算淡定，但事实上士兵夹着香烟的手指都有些轻微的颤抖。在面对绝对的危险时，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绝对的冷静，即便是这些庆氏的精锐也无法例外。他们开始便秘，开始上火，情绪上的负担会作用于身体，然后表现出来。愿意面对危险并不代表不怕危险。突然间有人不小心将水杯打翻了，木屋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然后大家又轰然大笑起来。 你小子是不是快吓得尿裤子了，连水杯都握不住？ 这时候连长站起身来对大家说道。 抱歉了各位，是我手气不好，让大家一起陪我送死。 哪支连队来前哨基地并不是直接下令的，而是抽签决定。旅长在他们抽签之前就说得很清楚，这些前哨基地等不到增援，等不到营救，唯一的路都指向死亡。结果第三步兵旅313连抽到了其中一签。从抽到这支必死的签开始，连长便很少说话了，因为他决定了全连士兵的命运。没有士兵责怪他什么，但正是不责怪的态度反而让他更加内疚。 哎呀，总要有人要来的嘛，不是我们就是别人，而且在三山防线上也未必就能活到战争胜利啊，是不是？ 行了，你们也不用替连长说话了，他老小子手气一直都臭，这儿进化的时候拿三个 K 都他妈能遇到三个 A， 拿三个 A 的时候还能遇到235，这种人你们也敢让他去抽签？我都说了换副连长去抽，你们偏不听。 哎，连长手黑倒是真的，咱们当时啊就应该让副连长去抽签的。 就是，连长，你要是真愧疚，你就给咱们跳个草裙舞。 跳你娘了个腿儿！ 这么插科打诨下来，气氛反而轻松了一些。这种时候，说不害怕绝对是假的。 他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勇敢一些。木屋外三枪点射事件响起，紧接着便是负责轮值的士兵突然怒吼起来： 敌骑！ 连长面色一变，转身去拿起无线电通讯电台上的电话，简短说道： 敌人来了。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拿起了自己的枪械。战士们默默地看向连长，连长深吸一口气： 咱们估计没机会在战争之后凑在一起喝酒了，真要是去了地下，大家就拿着孟婆汤干杯得了。记住，不要给313连丢人，我们是军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黑夜，刺耳的警报声在三山防线的各处响起。坚实的防御掩体后面，军队进入战壕时，就像是河流进入干涸的河道。那纵横交错的战壕，只是短短30分钟时间，便被庆氏部队填补上。前哨基地争取时间的意义，就在于这短短的30分钟。防线以外，是无尽的黑夜森林，就像是深邃的苍穹似的，无法看透。夜视仪里，全世界都变成了墨绿色，士兵们攥紧了自己的枪械，有人手心里冒汗，便将手掌在壕沟边缘抓一把土，将手里的汗液吸干。这种山脉里极其复杂的防线，如果敌人没有空中侦察的能力，那么火炮部队都无法确定轰击目标，因为没人能在战壕之外确定到底哪条战壕里才是庆氏的主力部队。庆义站在总指挥营帐的门前，天空中时不时有禽类飞过，阵地上的士兵试图用巨大的探照灯来追踪他们的身影，但探照灯扭转角度的速度根本无法与禽类在天空飞翔的速度相比。大家只能判断，那天空中飞过的禽类在盯视着地面，其中不只有麻雀，还有更加恐怖的空中顶级掠食者。苍鹰、雀鹰、赤腹鹰，不管是哪一种，进攻性都远在麻雀之上。庆义心中叹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人工智能是怎么控制到这些飞禽的。三山防线的最前端终于响起了枪声，火光在夜空里就像是乌云背后的雷霆，若隐若现的。然而想象中如同黑潮般的人海并没有出现，人工智能并没有驱使他控制的人类直接淹没三山防线。一名作战参谋对庆义汇报： 017阵地遭遇袭击，敌方竟然有多名狙击手隐藏在视野以外的地方，射击极其准确，不过迄今为止都只有小股偷袭，对方并没有发起全面进攻。 狙击手？多少个狙击手？ 怕是有数十个，而且对方尝试过进行远距离迫击炮射击，精准命中我方一处山青机枪阵地。长官，对方的迫击炮甚至在我们高地观察范围以外。 高地观察范围是5公里，王室的 60.75 口径迫击炮的极限射距是 5.5 公里，而这迫击炮在观察范围之外，就意味着对方在极限距离上能够轻松打击他想要打击的一切目标。因为人潮是徒步穿越西南森林的，所以迫击炮似乎便是他们可携带性价比最高的远程重火力。毕竟一门迫击炮加上瞄准具、炮架也才 22.5 公斤，一枚炮弹则是 2.18 公斤，人力携带是足够的。 不过短暂的交火之后，他们并没有增加火力。 今夜的攻击更像是一种试探或是试验。庆义忽然觉得似乎正有一名睿智的指挥官站在自己的对面与自己对弈，然而对方手里的筹码却是单兵作战能力更胜庆氏的士兵以及空中视野能力。 他想要干什么？ 庆义望着夜空沉思，明明数百万人只需要几十个小时的功夫便能以绝对的数量淹没着三山防线，但对方偏偏要用精巧的手段。 没有莽撞，没有不计代价的进攻，对方似乎要以最小的代价拿下三山防线。大型战争是考验每一位优秀指挥官的时候。漫长的战争中，所有指挥官都需要不停地面对错误。自己犯的错误，下属犯的错误，无数错误汇聚在一起，所以军队才会格外注重执行力。可即便精锐如庆氏，也一样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但人工智能似乎不会犯错误一样。漫长的第一个夜晚里，人工智能操控的军队没有任何冒进举动，精确的指挥与个体执行力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战争是庆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他没法安插间谍获知对方的情报，可对方却拥有着强大的制空能力。原本庆氏的山青金属风暴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可现在防御系统也废了。他没法寻找对方的错误，因为人工智能很少犯错。这一仗打下来，庆义甚至有种感觉，如果他发现对方在犯错，那就千万别抓住这个错误的，因为那是人工智能期待他做的事情。如果没法从这两方面找到取巧的办法，那庆义所做的就是真刀真枪的打消耗战。然而对方的每一门迫击炮都是极限射程，连士兵的射程都游走在极限射距上。庆氏是有大口径火炮的，152毫米口径，射程30公里，足以覆盖对方迫击炮的范围了。有一句话说，大炮射程之内遍地真理。然而人工智能操纵的部队藏在暗处，想要用152毫米榴弹炮锁定对方都是难事。无奈之下，庆义这边只能下令用火炮全范围覆盖，在5到7公里之内进行一轮不计代价的火力摧毁。虽然代价巨大，但是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方迫击炮甚至在他们重机枪射程之外，老是让对方打，自己还不了手可不行。可火炮离地也只是理论上，它是指矩阵式的火力覆盖，其中必然会存在火炮无法覆盖的缝隙。而零那边仅仅只是在空中观察到这边调整射距，便已经计算出了精准的弹道。短短几十秒内，5到7公里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士兵就全都躲到那些覆盖不到的缝隙当中。一枚枚火炮落在这些人工智能身边十多米处，时不时便有飞溅的弹片将士兵击倒。地面的泥土被掀起，这些士兵一个个都变成了灰头土脸的模样。可是当火炮覆盖结束之后，人工智能控制的士兵才死亡两成，虽然还有其他士兵受伤，但仍然可以战斗。而且当这支部队编制出现空缺时，后方人潮里便会立马有人递补上来，不需要交接，不需要磨合，这名士兵便立刻成为这台战争机器上最合格的螺丝。在火力覆盖之后，庆氏152毫米榴弹炮的位置已然暴露在空中的视野之下。好在庆氏部队也不傻，火炮都在防线后方的层层保护之中，就算对方迫击炮再怎么精准，都不可能波及到这些火炮。射程更远的火炮人工智能也运不进来。西南森林作为天然屏障，其实限制了零的发挥，不过它也废掉了庆氏的军事系统。双方相比各自巅峰战斗力而言，都像是绑着一只胳膊在打架似的。战争还在继续，庆义派人将前线的作战报告提交给了庆臣。此时罗兰正拿着刚刚送来的文件翻阅着，他坐在庆臣旁边。 奇怪了呀，他明明有平推三山防线的实力，为什么要这么打？一般情况下得是极其爱民如子的指挥官才会选择这种作战方式吧，他怎么看也不符合这种性格啊。 我猜他如今对于这些人类为载体的服务器有很高的依赖程度，所以不希望自己的服务器出现过多的伤亡，影响到他的运行能力。另一方面，他恐怕是想要在战场上正面击败庆氏，用他的指挥能力而不是人海战术。 庆诊罗兰他们很清楚那西南森林里有多少人。那恐怖的人潮只需要一个浪花拍打过来，三山防线恐怕就没了。但灵没有这么做。 正面战胜庆氏有什么意义吗？ 可能是人工智能的好胜心，也可能是王胜之的遗愿。谁知道呢？这都不重要。 你的三山防线能坚持多久？ 三天。昨夜只是试探，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我猜那位人工智能已经找到了三山防线的弱点了。 周琦在一旁听着，突然打断道： 等等，我怎么听你俩的意思，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咱们能赢啊？ 是的，承认自己的弱势并不可耻，对方裹挟着整个中原而来，庆氏会输也理所应当，所以结果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你是庆诊啊？你可是庆诊啊，连你都会觉得输，那咱们不是完蛋了？人类不是完蛋了？ 这一仗的胜点并不在这里。 在哪里？ 只是这一次庆诊并没有回答周琦的问题，他既然已经隐匿了这么久的秘密，又怎么可能现在说出来？只有等所有机会都到来的那一刻，谜底才会揭晓。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